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吴进浩、贾跃播音，房小鹏编辑，姚翠兰制作完成。 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，别客气，快打电话来领取。 3到5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。